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01分，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左。 Hello， 大家好，我是在大左右边啊、左边右边的大月大右 大右月月 大月。跟大家开个玩笑啊，那同时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我们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很新颖，所以说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首先呢，像我们传统的方式，我们左哥老说的就是 FM98.2AM927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声音了。那除了收听我们的声音之外呢，更加期待的各位通过我们视频的办法参与到节目当中。首先呢，刚刚我们左老师啊， 我放下了，不好意思啊。 对，真正说到的是你放下了，你真是、啊，那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中的这个牌子关爱青年计划，各位在微信当中去搜索这个关键词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了。那同时呢，点击关注左下角有我们的直播间的这个按钮，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看看哎，大左啊，还有月月，还有我们今天的重磅嘉宾到底长什么样，有什么热闹的事情要发生了。那同时呢，在我们的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赶快参与到节目当中吧。 欢迎大家啊，这个在这个周六的晚上啊，来跟我们一起欣赏好听的音乐啊，这个都是现场演唱的歌曲、 哎。 那接下来呢，还是让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嘉宾思琪，欢迎思琪，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 哇、wow、 啊！我叫陈思琪，今年17岁，来自北京。 天哪，17岁！我算一下，今天是2018年，17岁是2001年。 其实啊，我觉得，因为每次节目之前，每回有这个00后出现到节目当中的时候，我们都会简单的调侃一下自己的年龄。但是我觉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从最近开始啊，我觉得真的变成00后的天下， 是吧？所以现在变得突然习以为常了，是吗？ 就很正常啊，身边很多人一问哪年的，这个00年、01年，这都还算好的，这跟你时间相差还不是太久的，要不有那种这个05年之后的啊，这叔叔一来阿姨。 左老师，我们现在幻想一下，想象一下，在5年之后，可能10年的。左老师，我是10年出生的，都有可能 叫哥哥。 我觉得可以。 对，今天啊也是由思琪呢来给我们大家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啊，这个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选择我们的挑战新歌声这个频道，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了。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这个新浪一直播啊，在上面搜索活力982，进入房间之后呢也可以观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 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可以看到我们上面来来来 height 哦，这是什么什么什么意思啊？今天啊，是吧？ 啊，没有啊，就是这个在经历了十一的小长假之后，这应该是咱们俩第一次上节目， 哦、所以就热烈欢迎各位。 对、yeah, 欢迎各位啊，在这个周六的晚上来跟我们一起嗨起来。那接下来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C 位主打歌。 给我一个 C 位， 给我一个 C 位， 我可以震撼全场， 震撼全场。 C 位主打歌。 C 位主打歌，今天由我们的思琪来给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原唱王菲《匆匆那年》。 哇，难度很高的一首歌哦。 嗯，对，而且我看到今天思琪选择的歌曲， 嗯， 这个难度都不低， 难度都不低，而且都是，我怎么觉得我们又跟零零后的这个喜好又相。 相似， 对， 又重合了一番啊。 对对对， 那还是先来听歌，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思琪《匆匆那年》。 好的，我们一起来欣赏。 就像那 留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我们要互相亏欠，我们要藕断丝连。 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也是我们的 C 位主打歌，来自于思琪演唱的一首《匆匆那年》。 匆匆那年原唱是王菲啊，这是天后级别的这样的歌曲，而且难度很高，而且应该会给大家带来很多青春回忆的一首歌。 嗯，对，怎么叫做青春回忆呢？ 因为这首歌不 是我们现在已经沦落到 主题曲吗？不是 自己要给自己捅刀子了吗？ 它是那个青春片的主题曲了。 对，匆匆那年嘛。 对对对，所以就是。就可能会有一些代入感。 对，我刚刚还想问思琪有看过这部电影吗？ 啊，看过， 看过《 匆匆那年》。 对， 所以你是从那部电影当中喜欢的这首歌，还是？ 对，就是本来就很喜欢王菲，然后这个电影和这个歌也比较喜欢 啊。 本来就很喜欢王菲， 对，我也想问。嗯，为什么喜欢王菲 啊？因为那年春晚，我看她唱的那个《传奇》，就真的是，那声音特别的空灵。 嗯，只是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 对 对，那应该也是在复出之后的，第一首歌，好像是这样。 嗯， 哦，也是给好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的王菲， 对， 对我看到我们的这个一直播的平台上啊，深海鱼儿啊说晚上好啊，你也晚上好， 晚上好， 又来听歌了。 欢迎常来。 哇、对，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啊，《匆匆那年》。对，而且我觉得首先要先提一件事啊，这个思琪，我刚刚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突然让我想起了这个，咱开头不也说什么零零后九零后这些吗？我突然想起了我小时候看的一个应该算是综艺节目 啊， 但我觉得 综艺节目， 我觉得思琪应该没有看过。 嗯， 当时浙江台的叫做《我爱记歌词》。 哦，我爱记歌词。 好，一脸懵，没看过。 还是有点代沟， 是不是没有？是不 是 没有看过？ 是 真没有看过、 我好像知道这个歌词，我不是这个节目，我知道的，我知道的，躲不了了。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 装一下， 好了，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应该是一个歌手伴唱的歌手，就是他要先唱几句，然后再给大家就是往下延伸这个歌词嘛。 嗯， 当时那个小姐姐就是叫思琪，然后再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真的想到了好多关于之前的那个节目。 哇、 再加上刚刚思琪的歌声确实很棒。 嗯， 好，谢谢。 所以是不是这个名字本身就带有这样的一个潜力在，就是未来星星的潜力， 自带光环是吗？ 自带光环， 直接给自己装上了 buff。 嗯，而且我发现思琪是一个特别爱笑的姑娘，就是一见到她的时候就笑脸盈盈的，而且她一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很漂亮。 嗯， 对对对， 从我见到思琪开始到现在应该已经有 二十三分钟 三十三分钟，四十三分钟，大概是四十三分钟的时间，一直在笑。 对呀、对呀、 我就是比较爱笑， 比较爱笑的那种。 爱笑的女孩， 日常大家对运气都不会 太 差，所以日常大家会说你这一点吗？说的 对，就是。就大家有的人就感觉就说你是不是每天都很开心啊？就感觉每次看到我都在跟他们笑 啊。 那其实是这样吗？ 我是每天都挺开心，就有的时候，就我原来就我上学上完学回家，有时候笑得晚上脸肌肉都疼了。 好家伙， 心态很好，而且性格也很棒哈。 嗯 嗯，那除了这个之外，我知道思琪也是多才多艺。 嗯，看看、这什么叫多才多艺？看看啊， 这是大家自我介绍哦。对，那我们也是看到你之前有给我们讲嘛，就是自己之前是好像从五岁的时候就开始学舞蹈了， 对， 是吗？ 但是学的时间不是特别长，就是学的原来 从五岁开始学习舞蹈，学习时间 不 是特别长， 就是中间就断了。 哦， 对， 学的是什么舞？ 一开始学的是民族舞，就是主要是压腿， 中国舞是不是？ 对， 嗯，然后呢，当时为什么要去学？是自己哎，我妈爸爸妈妈，我想学、 啊。对，就当时我小时候，我妈带我去少年宫看那些班儿、嗯，就是什么计算呀、啊。 去少年宫看那些班儿、 就是， 我的天，听起来就很痛苦。 阿、哎、阿姨可能一开始想给你报一什么奥数啊、钢琴啊，什么什么，现在还有什么班来着？反正就各种什么滑冰啊， 英语班、 哦、对对对，英语班啊之类的。结果后来没想到你选的是 对，就是其实我妈给我报了很多，但是学了那么多年的就是跳舞，因为我就是小时候就特别喜欢跳舞、 哦、 觉得特别好看。 你是自己主动去学的是吧？ 对，我就跟我妈说我想报，她就给我报了。 那据我所知学舞蹈很辛苦的，尤其是她学的这个中国舞的这样的舞种哈，就是包括几个基本功啊，然后包括很多很说实话很累很辛苦、 嗯、 那当时有没有想放弃？ 有，就是因为当时上课就是压腿，每个孩子都会哭，当时我也老哭、 嗯、 但是就是寒暑假当时我还很小，就是上小学的时候、每年寒暑假都要去集训、就是套天津或者大兴、然后就是跟同学住在一起，然后一下就很多天见不到妈妈，就当时就不想上了。然后回去集完训，然后又 当时是小学的时候吗？ 对，小学每年寒暑假都要去，然后基本是每天都哭、然后很苦，就是腿也是就是练得很都流血了，然后我妈也不在，也联系不了，就当时就挺想放弃的。 哎，那后来是什么样的就是想法？因为毕竟是自己选的嘛。 对。 那在那个时候，我觉得也应该没有意识到，就是说什么像长大之后啊，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什么跪着要走啊，那些乱七八糟的 心灵鸡汤之类的。 对，那些心灵鸡汤，当时肯定没想到这么多。当时就是有没有说我这么累，还想爸爸妈妈，我就不想再去练了。 就是当时集训的时候有这个想法，但是集完训我们会有演出，这儿比赛那儿比赛的，然后包括在学校小学的时候会给大家劈个叉，我大家说哇你好厉害，就觉得当时的想法就想一下也没有想我要放弃，而且坚持了那么长时间了就没有想我就一直坚持。 哎，爸爸妈妈有没有说比如说去串门的时候来劈个叉、 有 是吧， 我爸爸妈妈特别爱这样，就让我给大家跳一支舞什么的。对， 这好像是所有家长的一个 通 不能说通病吧，一个共同的 特点。 特点 啊，天下的爸爸妈妈都是一样的哈。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学习播音主持嘛，然后那个 左老师小的时候就学习了播音主持， 讨厌。 继续， 我就忘了我想说什么了。这逗我干嘛？该逗的在那儿呢。 互动 就是小的时候去学播音主持啊，你就像其他人学唱歌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些，然后就是跟你说 来唱一段。 那个不是要祝酒吗？这个逢年过节吃饭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环节啊？你看能说会道的，以后当主持人的料是不是？快来给大家祝一段酒，哪会什么祝酒词？ 祝酒词我厉害， 根本不会啊！ 我还以为你的爸爸妈妈会说来一段绕口令， 来一段绕口令，那是后话了。 报个菜名， 报个菜名，一会儿给报着菜谱上来。 可以可以。所以还真的是就是其实爸妈也在为你而骄傲是不是？ 对。 那后来学了多久？你说中间有中断。 对，当时是学到了小学五年级，然后就不学了。因为当时我妈让我小升初就是要中，不是中考，小升初就要升初中了。当时小学里就虽然不是那么累，但是也是比较重要的吧。 对对对， 然后就没有上。对。 然后后来又什么时候继续了呢？ 后来是初一初二的时候，因为我就一直想报回来，然后但是我一直想学的是，后来想学的是爵士舞。 哇， 觉得特别的好看。然后但是我就跟我同学一块儿，但是当时那个舞蹈社里没有那个爵士舞的老师，当时可能那个这儿还没有流行爵士舞，流行的是伦巴，然后就上了半年的那个。对， 因为我知道学中国舞其实是偏慢，然后偏缓，偏这个柔美的。 对， 然后如果要是学这个就韩舞啊，或者你说的什么伦巴，其实它是更有一个力道在的 啊。伦巴 就看起对节奏会更快，它需要一些力度。 对， 那所以说你为什么突然想转方向，就是去做那个？ 尤其是在你说，当时好像并没有，比如说韩舞，它当时并没有很流行的情况之下，你是通过看韩国节目还是？ 啊、韩舞是我最近才开始，就是、 哦、最近刚开始、 就是，对， 明白。那当时学伦巴呢？ 伦巴就是 你从哪里注意到了这个？ 不，当时其实就是我对伦巴不是有特别感兴趣，但是当时我闺蜜 没有办法， 比较不，就是我对舞蹈这方面都是挺喜欢的，就是想能上一个就上嘛，就学了，对。 明白， 嗯，反正我是特别佩服，就是，我的每一个搭档都是跳过中国舞的人，他们就很厉害，真的就是， 嗯， 你一个樊雪一个，这就是他们俩只要一有女嘉宾上来说这个，我想我打小学舞蹈，那基本上就 可以跟他聊很多，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在旁边就想想， 你就脑补你这个漂亮的女孩子唱跳舞的样子就好了。 早些年间跳过的二人转， 下一次我们来做左老师专场啊， 有过的大秧歌， 邀约一下。 这可还行，我是不会让你看到的。 其实说了很多关于舞蹈的事情，然后其实就觉得，我们的思琪还是从小就是对艺术啊，对不管是音乐还是舞蹈方面，其实都有很多的这个想法以及自己的爱好哈，同时也有很多的成就。那我们听个歌放松一下好不好 ？OK， 听个歌放松一下， 唱个歌放松一下， 听个歌又不是咱们俩，又不是思琪放松一下， 哦、对，那思琪唱个歌放松一下， 唱首歌让大家放松一下吧。 是的。 开玩笑吧，那接下来这首歌曲还是由思琪选择一下吧，我们唱爱笑的眼睛好不好？ 对，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很爱笑的眼睛。 嗯，没错。OK， 那接下来的时间还是交给我们的思琪，下面这首歌曲原唱陈卓璇的版本啊，爱笑的眼睛，一起来听吧。 好，一起来听。 笑的眼睛流过泪，当一个人 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你失了昨天忘记自己，假装很坚定。 现在第二首歌曲来自于思琪，《爱笑的眼睛》。 就有像这个本人一样啊， 对，没错。虽然这首歌可能像是男生唱给女生的这种相思之情吧，但是确实那个爱笑的眼睛，或者是说那种眼神中透露出来的感觉， 所以用歌声 也是自己所拥有的。 对，这个不仅是他所拥有，他也用歌声传递了出来啊。 哎，没错， 很好听的一首歌。 对，来自于思琪《爱笑的眼睛》原唱的版本呢，是陈卓璇的版本啊。大家喜欢的话呢，可以去搜索一下。 没错。那刚刚其实我们跟思琪聊到了自己喜欢舞蹈嘛，就从小也从五岁开始就学习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舞蹈。那同时好像现在也会有更多的尝试，比如说这次是以歌手的身份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嗯，对。 那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想要去做一做音乐方面的东西？ 就是我从小就挺喜欢唱歌的，但是就是没有专业的培训过，就是后来就一直就是自己唱，就比如说我在 KTV 啊就一直是我唱，然后 麦霸型。 对，在学校宿舍的时候我也会给大家唱，然后或者在学校的比赛我也会参加。然后后来就是那个全新的就是找到我面试，我唱了一首歌，然后就是本来觉得就是挺不好的，结果就是没想到能过。对， 所以当然 也是有这么样的一个机会啊。 对对 对, 对，所以在学校当中也是通过各种方式去展示自己的歌喉，然后来被经纪公司去发现了自己。那当时有没有就是被发现而且通过了这个就是考核之后，当时心情怎么样？ 当时挺开心的， 挺开心。有没有想过自己未来想要去做这个方向？ 就谁小的时候都想过，就是我小时候特别想当歌手，然后但是我上学嘛，就是一点一点，小升初、中考、高考也就没有想过，但是突然有这个机会还是挺开心的。 现在自己是在做是在几年级？ 我是高二，应该高三，但是我休学了一年。对， 明白明白。 就现在还在上高中。 对 对，因为我刚刚算了一下，高中17岁应该是高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爸爸妈妈有没有反对？因为你看一般的父母的话，可能就是在这个阶段，尤其是我听到你说之前因为舞蹈几次断掉，也是因为升学这样的压力。那这次他们有没有他们的一些想法？ 我当时因为我是7月份来到公司的，然后开始训练，然后我就真的是特别的觉得就是大家都互相努力互相加油，就像一个小家庭一样。然后我就想过要休学一年，就是要多多练习一下。当时我就提给我爸妈了，我觉得当时觉得他们肯定不会同意，然后就是没想到就他们觉得就是我要是觉得认真考虑过了就会支持我。 哇哦， 对，就同意了。 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小的想法来相当于转变一下父母的想法嘛。 没错。 OK， 那我们也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继续来跟思琪聊一聊这个转变当中的故事啊。 好的， 当然也会有更多好听的歌曲等待着大家，一会儿见了。 一会儿见。 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One, Two, Three。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又在周六的傍晚跟各位相约了。那具体的我们如何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 FM98.2 M927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声音。那如果要是各位现在方便的话，更加推荐的就是我们的视频的办法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那视频的方式有很多，你怎么又放下了？有很多种。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刚刚我们的左老师啊，刚刚举出来的这个牌子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各位在微信当中关注我们的这个关键词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左下角是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那当然了，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赶快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吧。 欢迎大家通过以上这几种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来在手机客户端观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呢，如果您现在在开车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 是的，注意安全哦。 你是因为最近在学驾照吗？ 最近在学车，你知道吗？我一听到车这个字我就很激动。 难道不应该是很头痛吗？ 真的又头痛又激动。 OK 啊，我们还是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来到挑战新歌声的嘉宾思琪，欢迎思琪。 欢迎， 来跟大家打招呼。 Hello， 大家好。 是不是沉浸在自己的盛世美颜当中？ 我发现了，一直在看，确实很漂亮的姑娘思琪，同时呢也是有着一双迷人的爱笑的眼睛啊，欢迎她。 对，刚刚呢上半段啊给我们带来了两首歌曲，也跟大家一起聊了聊这个关于小时候学舞蹈的那些故事啊。那么我们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也先让思琪休息一会儿，再来跟大家推荐更多的歌曲。那么我们一会儿见啦。 If I were a boy Even just for a day I'd roll out of bed in the morningThrow on what I wanted and go Drink beer with the guys And chase after girls I kick it with who I wanted And I never get confronted for it Cause they stick up for me IfMake the rules as I go boy. You don't understand. And you don't understand. Oh, it feels to love a person that you wish you were a better man. You don't listen to her. You don't care how it hurts. Until you lose the one you wanted, 'cause you're taking her. But you are just a boy. If I Were a Boy、来自于 Beyonce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嗯，我觉得如果要是思琪去表达的话、我就不要去做男生啊，我就做自己美美的女孩就好了。你看，又可以跳美美的舞蹈，然后又可以唱歌，又可以打扮一下，又笑起来又很好看，又这么迷人，真的是。 都让你说了，自己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我觉得，对，我觉得他很值得这些评价呀。 嗯。 而且年龄还小，真的 是。对，最主要的是这个吧。 不，都很重要。 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来观看到我们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 是的， 欢迎大家，也欢迎思琪。那么接下来呢，还是由思琪给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刚刚那一首王菲的歌曲，一首陈卓妍的歌啊，那接下来这首歌还是来自于王菲哦。 嗯，哇，王菲天后的歌曲是哪个呢、我觉得难度更有增加。 对，没错。 嗯，叫做什么？ 笑忘书。 我天哪。 哎，真的，这首歌我这个没有想到思琪会选择这首歌。 我觉得这种天后级别，反正一般来讲我就只敢静静欣赏。 如果要是说选择匆匆那年的话、我还可以理解。 因为电影还靠后一点哈。 比如笑忘书这个王菲的原唱可能时间会更长一点，之后李荣浩在歌手里边演唱过这首歌，但是李荣浩的版本难度就更大了。 我估计他应该不会是看李荣浩版本然后就喜欢的。 啊，我是看王菲版本的。 哇，所以是真的很喜欢王菲、把那么早的一首歌也拿过来去看。 对，那在这个唱歌之前我们先闲聊两句、这个放松放松心情。那当时就是看完王菲的这个春晚那首传奇之后、就是真的去想去翻她之前的那种歌曲吗？ 怎么说呢，就是我当时听传奇，就是我们全家人都挺震撼的、然后我就从小就开始关注他，然后听完传奇就听红豆，然后开始那个 KTV 里就唱他的歌了、然后后来匆匆那年是他的电影，我又开始继续关注他了、然后他的歌就一直听，就是没有断过。这首歌其实一开始不是通过王菲听到的，我当时在哪个节目上听的是王凯唱过一首这个歌、然后我又听了原唱王菲的，就真的是超好听。 蒙面唱将， 对对对， 跨界歌王， 跨界 歌王， 对、对，然后就听了这首歌就觉得超好听。 原来由来是这里。 所以你是不是喜欢王凯？ 一连串啊，但我觉得他的对歌曲的感受力还是很强的，所以也很期待他唱这首歌《笑忘书》。 我还以为是就是小的时候可能会受到父母的一些 影 响，就是爸爸妈妈会放一点王菲的 CD 在里面。 也有可能，我觉得 也有 是吗？ 那我爸爸妈妈就是特别喜欢听他们的歌，还有那个邓丽君的。 邓丽君的。 从小听到大， 都是很经典、 很经典的歌曲， 很天后的这样的歌曲啊。 OK， 那我们还是一起来听歌吧。这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思琪啊、演唱的《 笑 忘 书》， 看看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准备好了吗？ 来听。 好。 OK， 这首《笑忘书》带给大家，一起来听吧。 没有退路，午夜不要散步，没 没人去仰慕，那我就继续忙碌。来了，四前身后，差一点忘记了怎么投诉。来了，从此以后不要犯同一个错误。像这样的感触，谁放弃说送给我自己？感动的要哭，很久没哭，不是为天大的幸福。倾诉，用一个人保护，就不用自我保护。有一天满足，就准备如何结束。有一点点领悟，就可以往后回顾。来来，四前身后，差一点忘记了怎么投诉。来来，从此以后，不要犯同一个错。送给我自己，感动的要哭，很久没哭，不是为天大的幸福。将这一份礼物，这一封情书，给自己祝福，可以不在乎，才能对别人在乎。 今天的第三首歌曲，原唱王菲的《笑忘书》，来自于思琪。 嗯，哇哦，我觉得思琪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好多音，就是好多的部分和那个王菲的有一些神似的点。 对，或者说他之前这个《匆匆那年》，在唱《匆匆那年》的时候，他有很多导口，就是换气的那个小气口，挺像的， 有点像， 是有就是 模仿 的， 没有，就是我唱他的歌，就是感觉，就是我当然不能跟他相提并论了，就是感觉挺适合他的歌的，就感觉唱出来，就是我觉得挺，就是挺喜欢的吧，虽然唱的不是很好， 就是你觉得自己的音色和他也很像。 对，有一点感觉，但是比他差的还很远。 嗯，没有没有，我觉得看到了潜质哦。 嗯，慢慢去练习肯定会好的嘛。 对对对。 对，我们继续聊回刚才那个话题啊。 对。 这个现在还在上高中，然后之前因为包括学习舞蹈的时候，就是因为学业中间落了一段，然后现在又开始进行到了可以说是专业的这种演艺方面的训练啊，就包括舞蹈啊、歌曲啊、表演啊种种方面的这样的训练。那自己家里边有就是反对的声音出现吗？就或者说还是我自己这样就是很喜欢，你们能拿我怎么样？ 不是，我爸妈还是挺支持我的，就是只要是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对自己有好处，我爸妈都会同意。对，然后但是他们也会说，也会质疑我，就是问我你是不是真的就特别想这样，不是为了玩啊。但是我当刚开始暑假来这两个月真的特别努力，他们头一次看我为了一件事情这么努力，所以他们就答应了。 哦，其实是又努力，然后告诉爸爸妈妈我可以，然后我非常喜欢，然后同时赢得了他们的支持。 对， 那就是你在，因为你是从今年暑假开始吗？还是就是真正去专业的训练？ 就是从今年七月份，七月初开始。 后来有没有就是感觉自己变化最大的是哪些方面？ 最大的就是有自信了，就是 有自信了。 对，就是。就像是原来我就是参加各种节目，我真的会很紧张，但是现在慢慢的就是给，就是原来会在同学面前，除了熟人啊，在不熟的人面前表演会非常的紧张，包括刚开始上表演课的时候也是放不开，但是越往后我觉得就是参加这个面试，那个面试就是会自信一点。对，我原来是一个特别没有自信的人，但是到练习室之后会有很多人鼓励我，大家互相加油，所以我就好一点了。 就 好很多， 自信度上然后有很大的提升。 对，而且就是唱歌方面的专业性会好一点了，还有跳舞。对， 有 Q 到跳舞哦，我们记下来了。 自己 Q 到的跳舞啊，这 个 跟我没有关系啊。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就是别说我俩，哎，你们那说跳舞就没有让跳舞，自己 Q 的啊。对，总之啊，这个还是说这个喜欢是最重要的嘛，毕竟这条路也是自己选择的。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哈。我们也期待我们的思琪未来肯定也会有所成就的，不管是在舞蹈还是在音乐上，好吗？ 谢谢。 那你有没有特别就是享受这一行带给你的快乐？ 有，就是我每一次，其实我这个人就是上文化课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是会犯困，但是我在 好像每个人都会这样 但是我在这边就是越上越兴奋，就很喜欢这些东西，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喜欢。然后课间也会练，回家还会练，我爸妈都很吃惊，说你怎么这么刻苦，有的时候我晚上不睡觉还在唱歌。 哇， 对。 那你有没有对未来的自己有什么样的打算或者是规划？ 有，就是我希望就 是想继续去走这条道路嘛，因为现在的这个中国的娱乐的模式也是越来越开放啊，这个当然想要在这行里边混下去确实很难的一件事情。 对，就是我不能说肯定会有很好的发展，但是我肯定会特别努力，特别特别努力的去，就是尽最大的努力去进步，然后选秀的时候面试的时候就是也是尽最大的力气，就是能走多远走多远。而且就是我们的老师真的是特别好，我们的声乐老师特别的负责，然后还有我的经纪人对我也特别特别的照顾，特别好，所以我觉得加上我的努力就是尽力。对， 我觉得你可以的，而且其实结果并不重要，主要是自己经历的追梦的这个过程不后悔，同时也有很多收获，这点就是最好的哈。那 其实也挺重要的。 对对对，之后肯定会怀念这段时光的嘛，所以说我怀念的那段时光，我怀念的那个追梦的女孩啊。那接下来还有我们最后的一首歌曲，就是来自原唱是孙燕姿呢，这次是思琪我们带来他版本的《我怀念的》， 一起来听吧。这首歌曲《我怀念的》。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 词错了。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房间可以吗？ 房间 吗？ 房间，你想 想换成房间。 OK， 那我就给你换成房间。 你很喜欢瑞奇吗？ 比较喜欢。就是 他现在出了两个版本。 嗯， 两个版本的房间，你唱哪个？是原版的还是 老版的？ 老版的。 对。 嗯，你觉得这首歌怎么样？ 我觉得这首歌怎么说呢？这首歌是我来到练习室，老师给我们听的第一首歌，所以我觉得比较有意义， 有纪念意义是吗 ？OK， 那咱们来吧，这首《房间》，刘瑞琦的，来听一听这首歌曲吧。 多少张相片，还记得锁在抽屉里面的滴滴点点，小而温馨的空间，因为有你在身边，就不再感觉到害怕，大步走向前，一天一月一季一年，想不想 最后一首歌曲《房间》，原唱刘瑞琦，来自于我们的思琪演唱的。 暖暖的感觉，各位，在我们的初秋，不是初秋了， 晚秋， 晚秋时节， 初冬。 我现在也判断不了了，因为天气变化太快。 反正感觉最近北京挺凉的。 对对对，给大家在应该在黑夜当中带来一份温暖啊。 嗯，没错，真的也要非常感谢思琪啊。 嗯， 对。 从这个爱笑的眼睛一直到温暖的房间。 是的，欢迎之后常来哦。 OK 啊，这个现在的时间呢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20:56，我们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思琪的演唱，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稍后大家即将收听到的是成一电台，我是大佐， 我是月月， 还有我们的思琪。 我们明天见啦， 明天见啦，拜拜 拜。 Close your eyes. We'll teach you how to close your eyes.